那恨惯了发下巴，又过了痛过了看破吧，虔诚的顶礼呀佛菩萨，敬归于三宝啊，清净啊随缘啊显莲花，了脱啊自在啊菩提妙法，入空门着袈裟摩诃萨，晨钟啊暮鼓啊，大慈啊大悲啊观音菩萨，半青灯古佛啊，大慈啊大悲啊观世音菩萨，半青灯古佛啊，发下巴，又过了痛过了看破吧，虔诚的顶礼呀佛菩萨，敬归于三宝啊，清净啊随缘啊显莲花，了脱啊自在啊菩提妙法，入空门着袈裟摩诃萨，晨钟啊暮鼓啊，大慈啊大悲啊